我最爱绿色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我是古月。今天又到了嘉宾访谈单元，我们请到的歌手是谁呢？先不告诉大家，让我们从这首歌曲开始吧。请你猜猜我们的嘉宾到底是谁。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随斜阳，只是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点点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 那是外婆拄着杖，将我说亲亲吻，踏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 掌将我手轻轻挽，踏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 走过80年代的朋友们不会忘记，曾有一对男女组合以清新优美的歌声打动了整整几代人，他们的名字就是王杰石与谢丽斯。今天我们的嘉宾就是王杰石。 要正式对唱歌感兴趣的话，应该一上小学一有音乐课就开始有觉得唱歌那么美好，所以从小就喜欢唱歌。后来呢，也是15、16岁的时候，那么得到了第一位专家的这个指教，就是这个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吕文科老师。15、16岁的时候，那是我正要是当兵的前夕啊，在那个半年多的时间啊，那时候吕老师呢确实给我应该算一个启蒙的老师。因为也是很巧，因为我上小学的时候吧，就我们小学同班的同学就说那个说那时那个听你的这个声音有点像那个吕文科的声， 我说不对吧，其实呢就是一种感觉，因为吕老师唱那，吕老师那时候唱那什么《克拉玛依之歌》呀，走上高个兴安岭，大家都非常熟悉，我呢也熟悉，我有时候也自己跟着瞎唱什么《走上克拉玛依之歌》，所以呢就是同学呢觉得说我声音有点像，实际上也不是，那时候我是小孩儿，声音还没有变啊，可能是掌握了一点那个味道，说起来有缘，那么说几年之后呢，哎还真巧，还真就是得到了这个吕老师的这种指点。但是真是从事专业来讲，应该是我那个考上这个中央戏剧学院以后，我当时考的中央戏剧学院呢主要是表演专业，但是这个表演专业呢它也有声乐课啊，实际上我后来在中央戏剧学院跟我的声乐老师呢蒋洪生老师也是学了大概四五年的时间，确实我从他们这个身上学到了很多。 王杰石与谢丽斯的合作可以追溯到30多年前，外婆的澎湖湾，乡间的小路，赤足走在田埂上等大家耳熟能详的台湾校园民谣，最初就经由这两个人的翻唱而得以红遍大江南北。随着两个人的名气提高，顾建芬等著名作曲家开始为他们写歌，笑比哭好等歌曲继台湾民谣之后同样深受观众喜爱。 朋友，你是喜欢哭了还是喜欢笑？啊，我看如果能笑，还是笑笑笑笑笑。 在生活当中有愁苦闷，虽然免不掉。 人生路上幸福欢乐总是会找到。在生活当中有愁苦闷，虽然免不掉。人生路上幸福欢乐总是会找到。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要泪水浸泡自己心烦恼，看真伟大的阳光明媚，青春多美妙。千万不要泪水浸泡自己心烦恼。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 王杰石、谢丽斯以强劲的演唱实力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而风靡歌坛，成为百姓心中喜爱的明星。两个人的合唱尤其和谐动听，极具魅力，成为80年代以来二人组合的黄金搭档。 1981年，国内最早的流行音乐产业之一，广东太平洋影音公司找到王杰石和谢丽斯，为他们制作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何日才相会》。在今天看来，这张专辑的包装非常简陋，设计也不精美，因为当时的人均工资只有45块钱，到北京的工人体育馆看一场演出的票价最贵也就是7毛钱，而这盒磁带的标价高达6块9。更让人想不到的是，磁带一经上市竟然卖出了500万盒，可见两个人的吸引力是多么的强大。来听这首歌《婚事》。 觉得比较欣慰的是，真的我们就赶上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才使自己呢在这个歌唱的生涯上有了一个 非常良好的开端，那么一直到延续到现在，还能够把自己的歌声献给广大的歌迷朋友，这是我一件非常欣慰的事儿。那么开始的时候呢，那时候在1978年、1979年的时候，我是听到一些国外的一些就是类似于流行音乐的东西吧，我是觉得应该说在中国的歌坛上也可以这么去唱，但是我们唱什么呢？也没有作品啊，也没有作品。后来那个时期呢，我是主要是跟谢丽斯嘛，我们俩合作二重唱嘛，我们就当时找了一首这个加拿大的民歌《红河谷》，啊，作为对于现代流行乐唱法的一个探讨的这么一个歌啊，把它当作一个载体。那么经过实践以后呢，效果非常好，大家非常爱听。我们就是说，既不是用美声的唱法，也不是用民歌的唱法啊，而用一种接近比较自然的这种唱法来演绎这首歌，结果收益是非常好的，非常好。那么唱了一段之后呢，我们还是把这种唱法，也是把它这个融进了现在不叫民歌新唱嘛。实际上当时呢，我们也把这种唱法呢加到了民歌当中，比如当时我们唱的那个四川康定情歌呀，包括龙船调啊，还有一些带有民族风格的电影插曲《九九炎天》《敖包相会》《阿诗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都把这种歌唱的理念加到了这些歌曲的演唱里面。实际上这个在当时来讲反应非常强烈，他们觉得我们唱的不一样了啊，就区别于过去的一些演唱，听起来呢非常好听，但是呢你说它是美声它也不是美声，说是民歌它也不是民歌，就是一种非常有时代感非常强烈的一种比较新鲜的唱法。那么现在来讲就是实际上就是现代流行音乐的唱法。 今天大众能接触到的流行音乐和昔日那个单纯的年代早已不可同日而语，细数乐坛上的风流人物早已经不知换过多少代，王杰时与谢丽斯经历了事业的巅峰后又重回平淡，送上这首《阿瓦尔古里》，祝愿两位歌唱家享受各自的惬意生活。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 送上宋祖英演唱的小背篓，古乐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快乐。